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悠悠古通州，秀丽大运河，随着大运河北京段全线旅游通航，沿线旧有和新增的景观景色可以说是美轮美奂。沿岸28.7公里都有哪些景观和历史传说，又诞生了哪些历史名人和典故？我们今天带您金秋畅游大运河，感受两岸运河情。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精通大运河北京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的宋晶晶和徐跃静。阿俊说，这个通州我还是70年的时候去过，那时候从郎家园发车的312路还是两节的挂车，是不是满满的回忆哈、特别有意思。然后红果刚才跟我们说到了通州的很多这个景色，还有韩美林艺术馆、是吧， 是的， 也是。然后这个草球野争春说了，说大运河沿线上去过昌平的巩华城、北大桥。昌平，但是它是那个就是白福泉那边了，是吧，也算是哈 源头了。 7758说，我们家就住在什刹海，什刹海又称后三海，包括前海、后海和这个积水潭这西海。特梅普说去过汇通祠啊，没错，这就是这郭守敬纪念馆这边哈、然后8398去过通州的运河公园。阿俊说刘少棠怎么这么耳熟啊，刘少棠就是咱们刚才晶晶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大运河的这个作家哈，大运河之子，他真的写过非常多很就是描绘大运河岸边人家生活的这个作品、特别的美。我们也播过好多他们的这个他的小说系列、修元说了刘少棠的墓碑就在他们家姐姐的樱桃园的边上，说每年都有人去悼念他。来，我们接着介绍大运河沿线的景色。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漕运码头、银峰秋实景区、甘棠船闸，然后我们就到了这次大运河北京段的这个终点的西集镇了哈。那么这28.7公里的最后一站其实是前不久刚刚修好的榆林庄闸，是吧？要说榆林庄这个地方呢也是大有来头的。这里曾经是赫赫有名的这个四爷台，当然是个传说哈，给我们介绍一下。一二三四的四，爷爷的爷，台是这个台子的台哈，四爷台，这是一个什么地儿呢？ 就像刚主持人说，这也有点神话。这个再讲，就是说这四爷台啊，这个当时实际上就是官府在运河上然后设置了一个收税的一个关卡。然后这个那时候过往的船只啊，它是按船只的大小来那个纳税，那个缴纳税款的。而这船只的大小呢，有当时的那个税兵他来亲自来测量。其中啊，这不免有些坏心思的这个税兵啊，他就趁机捞油水了。这人民对他们的这个野蛮的这个横征暴敛呢，就是愤恨于心，就是怒不敢言。这古时候啊，这个人民啊，把天上的这个水神啊排第一，海里的龙王啊他排第二，河里的河神啊他排第三，这水里的这个乌龟王八呀排第四。所以啊，就是人民啊就拿这个就这个关卡就是调侃为这个四爷台了。对， 其实是在暗暗的骂他。 对、 觉得收的这个税太重了哈。 对，而且他就是还是有人不公平吧。 是。我们同样也找到了一段榆林庄村文化顾问、民俗专家严宝林先生做客我们节目的录音，我们来听听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四爷台的历史。 四爷台啊，它首先啊是由朱元璋的四皇子建的这个税收这官啊，然后呢，他这个所谓的那收税的税，当兵的收税，那税兵啊，所谓说一等兵是保卫国家打仗，第二等兵呢就是边防护卫，三等兵呢就是说所有的皇宫官员要护卫啊，这四等兵就收税纳粮，所以呢这就又占了几个四字。但是呢又有一样，老百姓把这什么呢，说海里这个龙王爷啊，这最大的水神，这个最大的水神是龙王爷，说到最小的时候就要贬义了，就是乌龟王八是最小的，算到河中的第四类生物。所以说呢叫四爷，